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29号星期三，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夜间开始，北京的秋雨会再次的返场，雨量虽然不大，普遍以小雨为主，但是受到降雨影响，明后天北京气温呢会明显下滑，其中明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2度，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需要添衣保暖。那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5%，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95%。那么明后天雨水也会频繁打扰，大家外出需要携带雨具，注意防雨。在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主要包括：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闭幕，开放科学实践北京倡议发布。AI 小兵与人类乐队协同创作，欧盟计划统一手机充电器的规格。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另外今天周三，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听听 FM 的广播聊天室当中呢和大家进行互动。那今天针对我们的科创在线的资讯当中有一个欧盟计划统一手机充电器这么一个资讯哈，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不知道日常您使用手机或者是一些电子产品啊，这个充电器是不是成为了一种困扰？因为有的手机不同品牌，它的充电器呢是没有适配性的，那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家里囤好多好多个充电器哈，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手机或者是电子产品进行充电。那是不是也期待能够真的统一规格，一个充电器就可以实现给所有的这种电子产品或者是手机来实现充电呢？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好，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科创在线部分。首先我们来关注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近日在浙江乌镇落下了帷幕。回顾大会亮点纷呈，比如互联网之光博览会聚焦全球数字技术前沿动态，集中展现了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以及经济、社会、政府等各领域各行业数字化改革的最新应用成果，也吸引了300多家中外知名企业和机构参展。那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呢，持续吸引近20个国家、上千个项目参加，越来越成为业界广泛关注的高端赛事。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活动的基础上，今年呢还首次举办了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精品案例发布展示活动。从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上文化交流、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网络安全保障和网络空间国际治理5大领域200多个申报案例中，精选了12个代表性的项目，现场展示数字合作成果。那么大会还是发布了《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以及《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网络主权理论与实践3.0版等重要文件，展现了过去一年全球和中国互联网发展的重要成果。世界互联网大会啊，这是一个全球互联网行业关注的一项盛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合作和开放的一个话题。最近在2021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暨合作签约活动现场，开放科学实践北京倡议正式发布了。2021中关村论坛期间，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携手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13家国内外机构，成立了开放科学国际联盟创新联盟，并且向全球科学界呢发出倡议。倡议结合国际形势和北京科技创新的相关情况，呼吁国际社会各界共同致力于维护开放、共享、协作的创新环境，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倡议还提出以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共同目标，共同营造良好的开放科学环境，共同搭建开放科学国际共享平台和国际交流平台等具体措施。可以说，在呼吁全球的科学界啊，秉持新发展理念，加强协同合作，推动开放科学深入实践，为共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贡献力量。开放需要科学，科学呢同样需要开放，我们也期待科学界的合作共赢。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人工智能领域啊。我们说现在 AI 技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得以尝试，那么全球首次人工智能与人类乐队跨界共创的音乐实验发布了首批的音乐作品，那有11支人类乐队和小冰框架内的10位人工智能音乐人共同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词曲创作、歌曲演绎和视觉创作等多维交流，11支风格各异的音乐实验单曲作品诞生了。在创作期间，乐队呢也给出了创作文字、视觉参考，那 AI 音乐人呢进行丰富的词曲创作，并启发乐队灵感。同时，乐队将其中部分词曲丰富完成完整的单曲作品，并且邀请 AI 共同演唱。乐队需要更多灵感加成时， AI 呢则根据音乐内容再度创作，为乐队提供更多的创作动机。另外，小冰呢还发挥了视觉创作能力，在单曲的灵感激发下创作了多幅画作，作品呢已用于单曲封面制作。可以说，这是人工智能和人类乐队的跨界合作，而且是一次深度合作哈。不光是在这种词曲创作，包括在演唱方面都有互相的这种激发效应。所以我们说，这种人工智能在音乐包括艺术创作领域啊，它的这种渗透和它的这种贡献，现在也是依靠技术的这种进步，实现了更多场景化的应用。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啊，来看看这个手机充电器规格的事儿。欧盟委员会呢近日是发布提案，建议在欧盟范围内进一步统一手机充电器的规格，确定USB-C 为标准充电接口。那么根据新的提案，消费者呢将可以使用通用的充电器为任何品牌的手机和相关电子产品充电。提案同时推行通用的快充技术，避免某些厂商在充电速度上来设限。提案还要求生产商将电子产品与充电器结绑销售，并明确告知消费者其产品的充电性能参数以及是否支持快充等等，以便消费者自由选择充电器。那么这份提案呢，需要经过欧洲议会投票通过，并由欧盟理事会签署方能生效。法案生效后，产业界呢会有24个月的过渡期来适应新的规定。相关负责人介绍，人们购买的电子产品和充电器啊越来越多，充电器呢却互不通用，那么这个时代应该结束了。统一充电器规格将为消费者呢带来更多的便利，也有助于减少电子垃圾。根据统计，2020年欧盟销售了4.2亿台手机和便携电子产品，平均每名消费者拥有3个手机充电器，有38%的消费者投诉过充电器不适用的这种情况。那么我理解啊，这样的一个新的提案如果通过后，那是不是未来在欧洲市场上买手机的时候，可能实现您只买手机，然后单独去买充电器啊，这种搭配选择的这种方式，有可能会在市场上出现一种新的购买形式，而不是现在我们说充电器跟手机来捆绑着消费的形式了。那么今天结合这个话题，我们也在聊天室当中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和大家互动，看看您手头现在有多少个充电器了啊？随着我们这个手机升级换代，是不是家里囤的充电器也越来越多啊？我们看到泪落心田说，通常出门的话，包里会带笔记本的充电器、两个手机的充电器，充电功率是一样的，只是充电器的大小不一样。您看，这一出趟门就得3个充电器的标配啊。另外还说啊，说现在一些品牌因为考虑到环保的因素，都不在手机包装盒里提供手机充电器了，需要用户在购买的时候自行选择是买环保版还是套装版。哎呀，看来您对这个市场前沿还是非常了解啊。那这样的选择呢，也是很人性化。 此外，我们看到我们的听友乐意九说，手机三个啊，牙刷、台灯、刮胡刀、笔记本电脑、iPad、电瓶车等等，是每一个都配一个充电器吗？的确，现在我们身边的电子产品实在是太多了，在便利我们生活的同时，可能充电哈也成为困扰大家的一个因素之一吧。比如说，要是经常出差的话，这个充电器忘带了，我就遇到过，哎呀，忘带充电器了，还临时还得再买一个，那这无形中又增加了这种支出，同时呢，也成为了一些负担，所以。如果我们说能够把这种电子垃圾减少哈，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充电器上面能够实现一充啊配所有的这种适配性的电器，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电子垃圾，同时也会减少消费者的负担。我们看到宝姐姐说，哎呀，有两个充电器，单位一个，家里一个啊，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的配置。葛大爷也说最少三个，家里、单位、车里各一个。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聊天室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也会通过文字方式来回复。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科创面对面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的科创在线板块之后呢，进入到今天科创面对面的访谈环节。今儿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依然跟机器人有关系。在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哈，有几十只带着牛头装饰的机器狗走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给大家拜年，也是第一次啊，让大众认识了这些憨态可掬的所谓四脚兽。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新闻，比如说今年8月份小米的新品发布会上。公司创始人雷军呢，就说到了团队智能军团的一个新成员哈，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名字叫铁蛋，也就是 CyberDog， 是一只灰色的机器狗，这售价也不便宜，9999元，让大家看起来觉得，哎呀，这是不是实验室里的产品呀？它会不会像宠物狗一样走进人们的生活呀？那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做智能汽车的小鹏也在布局这样的一个领域。那么今天我们就要结合这些新闻，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关于智能机器人或者说四足机器人这个产业，它的一个前世今生目前发展到了什么样的阶段。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也是专门从事这个领域科技创新和研发的一家企业，北京芒荡科技有限公司。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嘉宾，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甘兴明。欢迎甘总，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芒荡信息的甘兴明，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四足机器人。 刚才其实我说到了一些场景，既有今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我们说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些四足机器人给大家拜年，然后也有我们听到的一些知名企业哈，大家觉得哎呀，做家电的啊，做电器，还有包括做汽车的也来布局了四足机器人这样的一个领域。能不能先请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到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态产业？第一款智能四足机器人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是在什么时候？ 四足机器人其实历史已经很久了，做的现在全球做的最好的是美国波士顿动力这家公司。他们其实这个创始人是从麻省理工出来的一个老师，他的理论水平以及工程化的水平都非常棒，一直到现在为止。 那是在哪一年的时候？大概 20年前， 20年前了， 20年前左右、啊。对，目前来说，四足机器人大家一说，基本上大家能想到的，基本上就是波士顿动力这家公司。而且它这家公司每年都会推，就是说视频宣传片，每一次宣传片都能吸引到全球几千万甚至上亿这种观众的眼球。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小米呀，或者是国内其他几家公司，其实大家都在学习它。 您提到的这家公司哈，波士顿动力，他们最开始在20年前大概做的这样的一个 第一条机器狗这样的一个产品，也让人们认识到了说，哎呀，好像以前做这种傻大黑粗的军工用品的哈，现在也可以做这种比较迷你的、比较机动灵活的一些智能小型机器人。 是的，是的。 而且不管是机器狗也好，还是我们说的机器马、机器牛啊，总之哈，以各种我们说四足生物为代表的这些四足机器人，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场景当中出现了。包括您本人也是做这方面的这种研究，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这家企业芒荡科技，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然后成立之初就已经把这个科技创新的这个定位放在了四足机器人这个领域吗？ 好的，我们是一家成立在去年初的一家小微企业，注册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我们这家企业主要的方向是做一些小型四足机器人。当时的公司创立的时候的定位，是本着小产品、高科技、大市场，基本上是这个出发点，然后我们成立的这家公司。一开始我们的团队其实也是来自于全球好几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波兰、日本、新加坡。 去年年初成立。 对。 然后成立的这个团队成员也是来自世界各地。 对的，因为做类似这种四足机器人的产品，其实对人的要求、能力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就是有一些门槛，就是很难在一个地方组建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团队。我们这个公司一开始做的话，是我因为我本人是特别喜欢四足机器人，一开始我是自己做了从开源项目里面做了一个就是基于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四足机器人的开源项目。其实做着做着就是和那个作者就很熟了。 这是哪一年开始做的这个项目？ 从去年初。去年初一开始就是从美国，因为那个所有的那个元器件一开始是从美国买的，买完之后自己就是慢慢利用业余时间做了差不多一两个月之后，原型机也出来了，后面就和那个作者就慢慢的就产生了这个沟通互动。通过视频会议啊，就是两个人就慢慢熟起来了，后来就产生了一个，就是说怎么把它市场化，因为一开始那个东西还是比较贵，记着我一开始做的话应该是花了20000块钱人民币吧。 买这些材料。 对对对， 就花了就是原始素材就花了20000多。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后面也是和斯坦福的这个同学一块儿来探讨，就是说怎么能让这种比较有创新性的产品能走向更多的人群。从去年4-5月份开始，芒荡科技作为斯坦福大学 Purple 机器狗的一个全球的一个唯一的代理商或者是分发商，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工作，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个供应链然后做的成本降低一些，然后产品的这种服务包括软件的硬件的服务提升一些，然后让全球各地的这些用户都能很方便的去组装学习或者研究它。 你看刚才甘总给介绍了这个背景，其实源于您个人本身对这种四足机器人就很喜爱。 是的，是的。 然后去年年初又机缘巧合跟这个美国的这个高等学校然后就合作。 是的。 然后希望能够把一个个人的这种爱好，这种个性化的尝试能够做成一个产业或者说是我们把成本降低，然后能让这样的一个产品走进千家万户，走进一些使用人群，比如说青少年这样的一群人。所以我们来成立了这家公司专门做这个事情。您提到了小型四足机器人，那这个四足机器人它的大小中这有没有一个业界的一个规定，比如说怎么就叫小型？你看刚才我提到了像大家熟知的小米，还有包括小鹏汽车，小鹏是打算推出一个机器马。我们知道这应该个头又不小。然后小米推的那个铁蛋儿呢，售价9999元，我从图片上看起来好像这个头也不小，这个尺寸我们一般是怎么来界定的？ 尺寸其实一个产品尤其是这种四足机器人就是牵一发动全身，你如果说尺寸稍微减小一些，其实对应的所有的元器件其实都要重新选。所以说大家现在市面上常见到的包括您提到的几个 其实大小基本上都是和波士顿动力那个机器狗相当。 嗯，大概能有多大的一个尺寸？那是 大概和真狗一个差不多大小， 中型犬的这个个头差不多。 对对对，中型犬，对对对， 哦， 是的。 但是您做的小型四足机器人，这个样子就小很多。因为甘总给我带来一个产品哈，我刚才也是看了看，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录音间，我们的录音台的这个桌子上放着，它的这个尺寸大概就是有我的这个一个成年女性的这个小臂啊，差不多这么长啊，它的整个的这个尺寸高度呢也不会很高，比我们的这个操作台呢，跟我们操作台这个最高的对 十五厘米左右 。然后颜色呢是黄色的，然后它配了一个遥控器，刚才甘总给我演示了一下，开机之后呢，通过遥控器就可以遥控这只机器狗，让它做出各种各样的这种姿态，比如说前面前进、后退、扭动身躯，然后它上面呢还有一个这个深度摄像头，然后另外呢它的这个前脸是一个屏幕。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型四足机器人是不是就是做的这个主打产品？ 对，目前我们公司有两个产品线。第一个产品线就是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小狗。 嗯， 这个其实它的出发点是做一个我们的期待是做成一个全球最好用的一个四足机器人的教育平台，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合作的对象和合作的那个机构，也都是比较推崇我们，包括因为我们第一次做的这个产品的原型，通过 Twitter 发到一个社交网络上，就发现有 Rose 的人然后转发我们的帖子，包括他转发之后就会很多人都跟进。因为 Rose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家有可能用手机用多了，有可能都知道有安卓，苹果的手机是 iOS， 但是在机器人领域里边其实有一个专门的组织叫 ROS， 叫机器人操作系统，它其实也是一个全球比较顶级的这种非盈利性的一个机构。就是它转发之后呢，对我们其实影响到很大，因为正常来说一个小公司，一个小微企业想去联系这种全球知名的这种公司其实还是有难度的。他们转发完我们之后呢，我们就主动和他去建立一些联系，然后他们也给予了我们很多支持，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上面有个摄像头，其实这个摄像头是另一家组织 OpenCV， 它其实是一个人工智能领域的一个非盈利性的机构，也是非常顶级的一个盈利性机构。这款摄像头其实是他们现在正在是他们最新款，而且现在正在美国众筹的一款产品。其实也是因为我们这个产品，他们看到了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是有一些有些创新点，然后我们才相互沟通起来。他这个产品上市之前几周，我们其实他们已经给我们送样品来了，就说一起来合作。包括我们这个产品由周三晚上九点也会上美国 Kickstarter 众筹平台，9月29号，对，晚上九点啊。上完之后呢，其实OpenCV 的这个摄像头，它这个众筹时间是30天，还没有结束，我们会相互 promote， 就相互推荐啊。对，包括这个产品其实正常是上Kickstarter 这个平台，对， Kickstarter 是美国或者是全球最好的一个众筹平台。大家所有的科技粉或者是科技爱好者，如果有最新的产品，一般都会好多公司都会选择这个平台做首发，做一些市场的宣传呀之类的。我们这个产品提交完之后呢，正常来说你这个产品提交完之后，这个平台会根据市场的反馈，包括平台他们自己的 review 来确认你这个产品是不是一个好产品。如果是他们认可了，他们会给一个Project We Love， 就相当于是他们认可的一个喜欢的产品，是这种。但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非常意外，我们提交完之后还没有上线，其实这个 logo 已经给我们贴上了，后期上线之后也会大力的支持我们，说不定会给我们一个更大的惊喜，包括他们内部的 newsletter， 就是他们有上千几千万的这种用户，如果说我们上线之后他们内部帮我们 promote， 帮我们推荐，有可能就会全球 好几千万的用户都会知道这个产品。 通过您这段描述哈，有没有就是您总结过为什么我们的这么一款核心产品一经推出，然后依托互联网这样的一个平台，就能被这种这个业界的国际化的专业组织也好，一些机构也好所看到所认可？您觉得吸引大家的背后的因素是什么呢？ 因素是它其实这个产品还是有一些创新点，像刚才说到的波士能动力啊，小米的铁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几家公司做的这个产品，正常来说，如果有一个大的公司持续的投入，几十人的投入，经过半年、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它是可以做出这种类似的产品的，因为有波士能动力，它前20年的一些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公开了好多，基于它那个东西都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像这种小型机器人，面向教育类的，因为它那个成本太高，波神的动力是74,500美元一个基本版本，你如果说再加上它那个高端版本就更贵了， 就是最低配的版本。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那这样的机器人它是用在什么样的领域，它这个价格这么的高？ 因为它现在整个产业链它所有的元器件没有形成一个不成熟，所有的这种东西都是定制的，包括它的传动单元，所以说就造成了它的成本就非常高。它的场景，其实现在刚才主持人说的，其实是一个在探索的过程。现在能看到的场景就是说，例如说在特定的场景下做一些巡逻监视，代替人做一些这种危险性的复杂性的一些活动。 可能在一些工业领域啊，生产领域，然后可以有它的用武之地，这也是我们目前预测到的一些实际场景啊。所以咱们就是甘总和您的这个芒当公司在做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其实是我们走差异化路线啊。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现在如果要做，就是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为什么要选择小型的？因为如果选择大型的这种机器狗，它的投入非常大，而且短期之内其实要去找它的应用场景，是一个长期的工作，有可能适合一个大公司去做。但如果一个小型公司的话呢，我们就得选择一个投入相对小，应用场景相对大一点，然后也有一定门槛的一个产品来做。例如说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个教育类的，面向一个例如说高中生，它可以类似于玩积木一样，我们提供所有的元器件，包括组装手册，还有组装的视频指导。他做完之后，自己组装完之后呢，就会对一个四足机器人的一些机械结构，或者是一些操作，就会有一个深刻的认识。同时呢，他如果是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研究生，或者一个博士生，他可以拿过去之后呢，组装完之后，他可以在里面做自己的一些软件算法例如说深度学习啊，强化学习啊，一些边缘计算呀，他做完一个算法之后呢，可以放到这个机器狗上来验证他这个算法是不是好的。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些，我们这个公司有一些人是一些兼职的例如说好多国外大学的博士其实也有参与，他们也是一些知名的大学，他们那个大学里面类似于做一些好多算法其实是跑在模拟器里面的，就是在电脑模拟器里面来跑各种算法，看它性能指标怎么样。但是模拟器和真实的机器是有差异的，所以说最理想的状态其实是他们要有一个物理的载体来验证它这个算法，不断的去优化。 等于我们这个就可以成为一个物理载体。 是的是的。 刚才呢，我们北京芒当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甘新明甘总呢，是给我们结合这个产业的整个大的一个背景，然后说到了这个芒当为什么能够吸引一些专业领域的这种国际性的这种组织和机构的目光，然后也谈到了目前我们的这种核心产品。今天上半段的科创中国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甘总再来聊一聊基于这样的小型四足机器人未来希望能够布局什么样的产业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半点之后科创中国下半段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我爷爷的爷爷说，他小时候就听人们说起过奥运三问： 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参加奥运会？什么时候能获得金牌？什么时候可以举办一场奥运会？ 我爷爷说， 他抱着我爸爸在电视上看到了中国取得第一枚奥运会的金牌。 1984年，26岁的射击运动员徐海峰摘取了洛杉矶奥运会第一枚金牌。 我爸爸说，我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那年出生的。 奥运会非常荣幸地宣布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是 北京。 北京。 2022年，我也可以成为冬奥小记者，不仅可以在家门口为冬奥健儿们加油喝彩，还可以自己采访冬奥会。 双奥北京，我心飞扬，奋斗百年，启航复兴。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今天科创中国下半段的内容当中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延庆的八达岭机场。就在近日，首届人民安防八达岭低空安全峰会期间，延庆区呢在八达岭机场进行了低空突发事件应急演练，为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低空运行服务提前练兵。在这次低空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现场，我们可以看到高空巡查机、无线通信无人机、无人带领式机器人等智能设备。而在演练模拟场地会出现突发火灾、发现黑飞无人机等情况，各项设备也是迅速响应，要完成侦察巡查、空地灭火、应急处置、空中投送等内容。在整个演练过程当中，也凸显了高科技智能装备的应用。那今天节目呢，我们就带大家去现场感受一下这次低空突发事件应急演练的一个具体情况。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2021银冬奥空天地立体联动新保障。演练准备就绪，请指示总指挥景铁军。 演练开始。 是。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欢迎来到2021首届人民安防低空安全峰会迎冬奥空天地立体联动新保障应急演练活动现场。为践行习总书记防灾减灾灭灾指示精神，将应急管理关口前移以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全国各地应急管理部门正在广泛开展空天地立体应急联动系统的建设。值此北京冬奥来临之际，延庆区结合冬奥需求，建立了空天地立体联动新保障系统，为更好地检验辖区空天地立体联动应急保障能力，特此展开本次针对性的训练。本次演练汇集了10家国内领先企业，提供专业应急装备多达30台套，将展开空天地立体侦察、无人机火警侦察、火情识别、气流无人机应用、卫星遥感测绘、无人机灭火侦察、机器人灭火、机器人应用灭火剂、阻燃剂在5种火灾场景下的使用、空投箱立体投送以及无人机反制等多个演练科目。首先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我们的应急侦察设备功能性能展示环节。现在大家看到的腾空起飞的是我们的1号巡查无人机，远渡科技启迪控股旗下工业无人机企业 核心团队主要来自于清华大学。 从演练场的左侧呢，现在是已经飞起了一个大型的无人机，那么这个无人机呢是进 行 一个侦查和探访工作。现场的解说员呢也是介绍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它的研发背景、 视觉等关键核心技术，尤其在复合翼无人机领域持续引领技术变革和行业应用方向。本次远度科技出动的 ZT-3WS 无人机是一款纯电动垂直起降固定翼无人机，该机翼机展 2.45 米，长 1.1 米，最大起飞重量9.8公斤，单架次续航可达90分钟，抗风能力达7级。现在我们大家看到升空起飞的是我们的3号直升机，该直升机来自于奥伦达布洛通航公司的罗宾逊 R44-2型直升机。该直升机配置了深圳智辰海信 8K 图传设备。 现在演练场左侧飞起的一架红色的直升机啊，已经飞过我们的头顶了，也可以听到这个直升机轰轰的这个轰鸣声。 为本次演练提供了直升机 8K 空中监视子系统、低空实时观测子系统、便携式地面监控子系统。R44直升机搭载 8K 摄像机，远程图传中继模块可以实现空中高速机动 8K 侦察航拍，利用160公里、200兆的智能无线传输技术和8K 图像处理技术，实现机载 8K 侦察航拍信息。 刚才展示的是天上飞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左侧地面上的机器人开始移动了。那这一款机器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现场的解说一会儿会给我们详细来说一说。 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八号机器人，是北京林天智能无人履带式侦察机器人。该机器人现在前出侦察，这款 RXR-C12BD 防爆消防机器侦察机器人采用锂电池电源作为动力源，使用无线遥控的方式远距离操控，可适用于各种大型石油化企业、隧道、地铁等不断增多的油品燃气、毒气泄漏爆炸、隧道、地铁坍塌等灾害应对处置场景，可以替代消防员在危化火场或浓烟火场进行现场侦查。本机器人具有音视频侦察、有害气体侦察、灾区环境侦察功能，对提高救援安全性、减少人员伤亡具有重要意义。 这个小型履带式机器人呢，跟平时我们家用的小汽车啊，就是老年代步车的那个尺寸差不多。它整个通体呢是橘黄色和黑色的，那么它有一个高高的像长颈鹿一样的脖子，前面有一个探测的这样的一个装置，身上呢还安装了很多的传感器啊，所以它可以实现来侦察这样的一个功能。 起飞升空的是我们的11号极客桥公司细流无人机，搭载了广播照明等设备系统。浙江极客桥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小型细流无人机的佼佼者。该公司从2015年研发航拍无人机，到2019年研发极客桥细流滞空救援系统，总共获得外观、实用、发明等各项专利20多项。极客桥首创的便携式照明无人机填补了全球市场空白，各项性能指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2020年春节，极客桥照明无人机成功点亮了武汉雷神山火神山医院。2021年初，石家庄疫情发生时，极客桥又临危受命，全程支援黄庄公寓集中隔离点建设现场，为战胜疫情赢得了宝贵时间。在钱塘江、鄱阳湖、淮河流域以及7月份发生的郑州暴雨、台风烟花等洪涝灾害抢险过程当中，极客桥便携式照明无人机为抢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下面我们将进入 灾害侦查预警演示环节。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演习演练区域，用于仿真真实火警的木垛已经被点燃。此次用于真实火警仿真和火灾扑灭的相关耗材均由山东昼雨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昼雨阻燃液采用了纳米氢氧化镁为主要原料，通过纳米级的液体渗透技术，阻燃液可以全方位渗透到可燃物结构分子之间，在分子级别形成氢氧化物薄膜保护层，在火源持续烧灼或高温烘烤的情况下，吸出可见低热保护层，完全包裹可燃物，隔绝氧气，达到全面阻燃的效果，而且不会再复燃。 现在在现场的这个展示屏上哈，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正在对一个这样的长袋进行浇筑，我估计上面应该浇的是一些汽油之类的，是希望能够在现场啊营造一个燃烧的效果，然后需要我们的这种救灾侦察机呢去探测火情，并且实现救援功能。现在在我们的上空呢已经可以看到有无人机四架，然后还有一架红色的直升机。那么大屏幕上呢拍摄到的全景画面就是直升机啊它的这个视角拍摄到的全景。 接到起飞指令后，飞进火灾现场，将现场图像即时传送到现场大屏。 现在大屏上显示着两个着火点，分别是着火点一和着火点二。那么通过我头顶的这个直升机啊，它捕捉到的画面，现在的这个投射到大屏幕上，可以看到两个着火点的目标位置非常的清晰。那么接下来呢，就是需要去做这种应急救援工作了。直升机在我们的头顶呢，是巡场一周啊，迅速发现了这个着火火点。 三号直升机在火灾现场侦查完毕。 好，现在我看到的这个在地面上行走的履带式小型机器人呢，你 会将灾害现场图像及时传送到现场大屏幕。 这个小小的履带式机器人啊，它的行走速度呢并不慢，大概用了这个5-6秒的时间呢，就迅速的从距离50米这样的一个位置呢移动到了火点。那么通过它的上面搭载的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它所拍摄的视角对于火情的一个状态的侦查，以及对于这种火灾距离的一个把控，在这个大屏幕上都会显示一些具体的数据啊，这也都是这个小型履带式机器人它所收集到的一些专业的数据。包括车内外的温度，还有包括扬浮角度以及方位角度等等，都以数据的方式然后传到了我们的大屏幕上。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刚才呢，我们是给大家呢展示了在八达岭机场哈进行的这种低空应急演练部分的这个场景。那么我们在现场呢也是采访了相关的一些企业代表，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来介绍自己的这些核心的机器人产品在应急减灾和救灾方面能够起到的一个作用。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咱们这个装备的一个演练效果，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两台这个履带式机器人是不是都是我们公司带来的产品？ 对，都是我们公司的北京凌天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这两个机器人他们具体的这种应用场景，今天我们是只是展示了全部还是只是展示了一部分？ 这个只是展示了其中的一部分。你像就是这一款的话，这是就是我们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主要作用就是来进行一个火场的一个就是，侦察，还有一个扑救，它可以代替咱们这个消防员呢，就是更近距离的接触这个火场，因为咱这个事故现场呢，就是它有这个火场的话，有这个热辐射，相对来说咱们这个人员接触的这个距离有限，所以它可以代替咱们消防员更近距离的接触咱们这个火场来进行搜救了或者是灭火。 它既可以实现侦查，也可以实现灭火和搜救，是吗？ 对。 那它这个侦查这方面是我们可以收集一些数据，然后包括探测这个生命体征什么的，这些是靠什么样的装置能够来实现？ 咱们这个就是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屏幕，然后就是有这个图像传输回来，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周边的这个就是大气的一个环境， 你像这些气体的浓度之类的都可以。然后就是我们这上面还可以搭载咱们这个红外热成像的一个探测仪，它可以就是在这个现场就是对一个人员的一个进行探测。 那从救火的这方面呢，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水柱喷洒的距离也是很远，它能实现多远多高？ 这个的话就是这一款是它的高度的话在40到50米，就是垂直高度，然后就是这个抛射就是这个距离的在80到100米，它可以更近距离的接触这个火场。因为咱们这个就是消防车相对来说也是就是咱们这个消防战士操作嘛，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的话就是可以通过这个遥控器在1公里以外进行操作，它的这个就是拖拽能力呢就是可以拖拽2根80米的这个充满水的水带就是前进。 它还能实现这种拖拽的这种功能。 对对对， 您身上带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遥控装置是吧？ 对对对， 我看到这是哪个摄像头捕捉到，还能看到我采访您的这个画面。 这个是 摄像头捕捉的吧？ 对， 应该是哈。 侧面 的摄像头，我们上面有摄像的这个装备。 一共是就是这个是它的一个车体的一个就是就跟咱们那个车咱们汽车上那个车体感应的一个装备，然后这个是前方的。这个是后方的 这， 然后这个是就是前方的，就是上面它这个升降台的，这个就是它侧面的。 两款机器人，我看它从造型上还是不太一样，虽然个头上差不多。 对， 第二款呢？ 这一款呢，就是主要是就是来装备泡沫灭火机器人，它的主要就是来对一些特殊的这个就是火情来进行就是咱们专门喷这个泡沫。 不是喷水了，这回是喷泡沫了。 对对对，主要就是喷泡沫的。泡沫的话，相对来说它比水的这个距离要近。其实就是它这个泡沫就是通过就是咱们这个泡沫的堆积，然后就是往前就是这个 涌动。 对，然后其实就是咱们这个机器人呢，就是它这上面也可以就是搭载这个一些就是载物筐，我们配了一个载物筐，然后呢就是它还可以拖拽着这个就是水带，然后就是往前就是及时的就是随时的跟进。 我们知道这个抢险救灾时间就是生命哈。它的这个行进速度和它的这个作业效率我们现在是怎么来测算？ 他们的这个就是行进速度呢，就是遥控速度是1.6米每秒。 刚才呢是北京凌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给我们介绍的两款机器人的特点。那接下来我们再次回到现场啊，还有两部分的这个场景演示，一个是灭火场景演示，也看看这个小型机器人在灭火场景演示当中到底是怎么来工作的。我们来听听现场的情况。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下面我们将进入灭火场景演示环节。我们的现场指挥部收到火告警，根据侦察无人机传送回来的现场图像，已经了解灾害情况，指挥部决定启动应急预案，进行灭火指挥。此时，演习区域已经将提前铺设好的2米宽、20米长的无纺布点燃。 现在现场浓烟滚滚啊，这个 指挥部 火烧得很旺。 6号，也就是山东中航科技消防灭火无人机，携带山东骤雨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灭火剂，进行无人机灭火。本次派出的灭火无人机为 ZC300型重链式双旋翼直升机，该款飞机工作载重120公斤，巡航速度100公里，可以携带灭火弹空投灭火，也可以直接连接到消防车上进行高层建筑或者森林的消防作业。大家可以看到，该型无人机飞行稳定，动力强劲，配合山东骤雨消防科技的纳米级氢氧化镁水剂灭火材料，很快将60平米的无纺布火顺利扑灭。 刚才在现场呢是两个机器人，一个天空的无人机，一个地面上的履带式机器人，同时进行灭火作业，这也是空天协作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看到滚滚的浓烟哈开始冒起之后，那么两个空天一体协作的这种无人机还有包括机器人，迅速的大概不到10秒的时间就已经把燃烧的这个火呢已经扑灭了。尤其地面的这个小型履带式机器人哈，我们看到它的工作 效率是非常的高。你别看它个头不大，但是它喷洒的这个水柱啊，可以说是又高又远。这个机器人的喷出的水柱啊，这个力道也是非常的强，所以空天一体的协作呢，就可以实现迅速灭火、协作救援的一个效果。 刚才我们看到了精彩的无人机灭火实验和消防机器人灭火实验，下面请我们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将目光转向我们的大屏和前方的木屋和木垛。我们将展开阻燃实验。 下面要进行的就是阻燃实验了。 是经过山东省骤雨消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用他们的纳米级氢氧化镁灭火剂阻燃剂处理过的。 现在我们看到工作人员呢正在给一个小型木屋上面在浇着一些液体哈，那么要靠这些燃料一会儿让这个木屋呢能够起火，然后并且呢实现一个阻燃的一个效果，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另外除了木屋之外，我们看到旁边呢还有一个假人啊，那么工作人员也是在这个假人的身上呢浇筑了相同的液体。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的是假人衣物布料阻燃实验， 主要测试的是这个衣物布料的阻燃性能。 分别给这两个假人穿上了常规衣物和骤雨阻燃液处理过的衣服，我们大家将可以看到一般的常规衣物很快就被大火烧光了，而用骤雨阻燃液处理过的衣物的假人则基本没有损伤，衣服还相对保持完整。 现在工作人员点燃了两个假人的外面的衣服哈，这个大火熊熊燃起。那么穿黑色衣服的这个假人呢身上的火焰逐渐变小，但是红色衣服的这个假人呢火呢烧的还是非常的旺。另外旁边的木屋呢也被工作人员点燃了，我们看到这个木屋大概在五秒时间之后呢， 现在大家看到现场 的这个火和 烟木屋燃烧状况 变成了火一点一点的减少。 由于木屋被涂上了这个阻燃液，大火自动熄灭，没有燃烧起来。 通过这样的一个现场展示呢，也让我们能够直观地了解到，那么这种阻燃剂哈，对于防火灭火，它到底有什么样的这个重要意义？两个假人的实验也可以看到这种衣物阻燃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无人机反制演示。 在现场除了演示这种低空突发火情无人机航空灭火空天一体协作这样的一种方式之外呢，稍后的演练和展示环节还展示出了黑飞无人机迫降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继续呈现现场的情况。那么这样的一次演练呢也是在延庆着力准备冬奥会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来听听延庆区副区长中关村延庆园管委会主任丁章春对这次活动是怎么来评价的。 筹办和举办冬奥会的过程也是促进科技创新和科技应用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我们延庆区坚持一手办奥，一手促进这个科技冬奥的这个发展。所以说，通过今天的演练，我们是想在森林和城市的消防，在应急的救援，在低空安全的这个反制这些方面，进一步的提高冬奥会的保障的系数，然后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冬奥因科技而变得更加精彩，更加的安全，也让科技因为冬奥的筹办举办更加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次演练和科技设备的这个应用，我们感觉到在这个城市和森林的这个消防安全，在这个应急的这些物资的投放和保障，以及在这个低空的安全的保障上，我们心里更加的踏实，更加有底气。提升比较明显的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在山地的这些应急的这个救援和这个探测还有物资的这个投放上，同时呢在针对我们整个区域的这个低空安全的这个保障上是有明显的这个进步。 对于今天演示的这些技术成果怎么样进一步落地应用，延庆区副区长丁章春是这样说的。 一方面就是无人机的创新的这个技术和成果，然后运用到我们冬奥的更多的这些场景，包括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交通啊，然后在消防啊，在这个低空安全这些方面更好的提供这个应用的场景。同时对我们的延庆的产业来讲，就是无人机是我们延庆区着力发展的高精尖的这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通过这种冬奥的筹办举办呢，就像今天这么多的这些高科技的这些企业就进一步的集聚到我们中关村延庆园，然后促进我们无人机产业的这个发展。所以说让这个冬奥，那句话就像这个冬奥因这个科技而精彩，然后科技因冬奥而进步， 让变成更现实，然后更好的这个促进这个产业的这个发展。 作为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延庆区呢于2020年获批国内首批、北京唯一的中国民航局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基地。延庆区呢也利用这一契机建设无人驾驶航空创新示范区，正在培育成立三个中心，即无人系统检测中心、无人机运行监管测试中心、无人驾驶航空创新应用中心，并将建设四大基地，即无人机保险理赔评估与风险研究基地、首都空防安全科普教育基地、航空科技研学基地、低空产业产教融合创新示范基地，也着力形成人机环的全过程、全要素、可追溯的服务管理体系，来服务我国低空经济发展。那么在明天节目上半段，我们会继续带大家去感受这一次的八达岭机场应急演练低空突发事件现场的情况，也希望您到时关注。今天科创中国内容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稍后更加精彩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守护你。